当你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怎么忍不住为你心动呢？你是那么真实，那么真切地走入了我的生命。一直梦想看一个美丽的邂逅，一直梦想着把自己交给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可看到你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了，你就是我宿命中的等待，我的傻傻的可爱的灰姑娘。 怎么会迷上你，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哎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 虽然你不美丽，虽然你不很妖艳，但你却是那么善良，那么纯洁，那么可爱，那么迷人。第一次有一种男人的冲动，把你抱在怀里，想紧紧地拥吻你。窗外的玫瑰花满园满园地开，而我还是喜欢家乡田野里那美丽的小黄菊，那和着山风一起飘摇歌唱的花儿，就像你一样扎根在我的心里，我的灰姑娘。 我总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当真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，而且你可爱至极。哎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 我不是王子，我没有华丽的宫殿，也没有七彩的水晶鞋，但我有着和王子一样爱你的心。我会在你生命的旅途中陪伴着你，呵护你，珍惜你。我不想为你许下山盟海誓的诺言，我只会默默地在每一个清晨为你端上一杯温热的牛奶，只会在每一个雨天为你送上一把遮雨的伞，只会让你以后的日子永不哭泣，让你生命的每一天都阳光灿烂。灰姑娘，我永恒的期盼。 也许你不曾想到我的心会疼，如果这是梦，我愿长醉不愿醒。 未来的路还很漫长，你愿意陪我一路走下去吗？ 我曾经忍耐，我如此等待，也许在等你到来，也许在等你到来。 每一个黄昏，每一个清晨，我愿看到你的影子，我愿能真实地触摸到你，我愿把我这颗男人漂泊的心交到你的手里，我愿靠着你温暖的怀，让你用那温柔的小手轻轻地抚摸我，轻轻地涤荡我旅途中的疲惫与尘埃。每一个女孩都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，每一个天使都有一个忠实的守护神，让我用我的一生来守护你，好吗？你的一颦一笑，一举足，一回眸，都会令我心动。你朗朗的笑声像银铃一般划过我寂寞的天空，你飘逸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穿过我虚幻的梦境。我为你心醉，我为你神迷，我的灰姑娘。